你好，我是菜门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：试试看，你也可以编写一款 HTML5 小游戏。前两周，我分析了 HTML5 的核心竞争力以及 HTML5 游戏的引擎。选择好了 HTML5 引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游戏了。对于编写 H5 小游戏，你或许会很有兴趣，因为 H5 现在已经是一个潮流，而且利用引擎编写 H5 游戏已经变得相当方便。我选择的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Luffy Legend 引擎。为什么要选择这款引擎呢？因为它只需要下载一个压缩包，并且不需要特别繁琐的说明和设置就能直接上手，用作我们教学示例是最合适的。如果使用白鹿引擎或者 CocoS 2D 引擎这些比较有名的引擎的话，可能会有这些问题。第一，这些引擎从工具到套件都非常成熟，你直接下载一个引擎启动器或者组件管理器，就可以一应俱全的在启动器里面下载，配置到默认路径。但是这些工具拥有纷繁复杂的界面，你连上手都需要费一段时间，更别说短时间内熟练使用并制作出一款游戏。第二，这些引擎需要引入库，或者使用的方式极为系统，所以你需要系统的引入库文件才可以使用。事实上，我要做的示例并不需要很多复杂的东西，你只需要跟我从头到尾走一遍，就能明白编写 HTML5 游戏是怎么回事。第三，这些引擎需要别的工具支持，比如 Node.js。作为新手来说，光配置 Node.js 就是一项比较麻烦的工作，所以我选择 Luffy Legend 的引擎这一个比较单纯的引擎来作为教学引擎。我在文稿里放了下载地址，你可以直接点击下载最新版本。下载下来的安装包大约有30兆大，解压缩后有36兆左右。解压缩后，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 JS 文件。我先对这些文件做一些说明，并且对最基础的编程流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。压缩包内包含 Luffy Legend 版本号点 .js 和 Luffy Legend 版本号点 .min 点 .js 这两个完整版本，还有 Luffy Legend 版本号点 .simple 点 .js 和 Luffy Legend 版本号点 .simple 点 .min 点 .js 这两个缩减版本。其中带 min 字样的是去除了回车和空格的压缩版本。如果你使用 JavaScript 编程，缩减版本对你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其中 simple 缩减版本与完整版本的区别在于，它将 Airbox 2D、AirQuadTree、Air Transition Manager、Loading Sample 1、Loading Sample 2、Loading Sample 3、Loading Sample 4、Loading Sample 5等几个类和 H5 引擎的常用部分分离，缩减了引擎的体积。如果需要用到被分离的部分功能的话，可以手动进行加载。随后，可以在 HTML 代码中将 Legend 引擎的库件引入，调用 Air Init 函数初始化库件，然后开始游戏代码的编写。剩下的，你只需要有一款合适的 IDE 就可以开始编程了。对制作 HTML 游戏来说，你首先要做的是将游戏场景在浏览器中呈现出来，把 Windows 的窗体从系统客户端程序搬到了浏览器上，呈现的窗体从可执行文件变成了浏览器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浏览器担负了应用层的工作，浏览器本身担负了解释程序并且渲染的过程。所以从理论上讲，相同的游戏类型和游戏内容， H5 游戏的渲染速度是比不上客户端游戏的渲染速度的。很凑巧的是， Luffy Legend 引擎也拥有一款打飞机的 demo。 我们只需要在 Luffy Legend 引擎目录的 Examples demo 下找到 Barrage 目录。这一款打飞机的游戏，这和我们之前讲述的内容非常类似，那我就来解释一下这款游戏的代码，来教你制作。在目录下有一个 index.html 文件，这就是游戏的开始页面。在这个页面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部分代码。如果你熟悉 Web 编程，对文稿这个地方的这些代码肯定非常熟悉。在开始的地方，我们看到载入的 JavaScript 代码是 load luffy-legend.js。 这个 JS 文件包含在打飞机游戏的上一层目录，内部就只有一行代码。我们看到在这个 JS 文件内包含了 luffy-legend 的原始引擎文件。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要使用两个文件包含引擎，是因为这样可以保持游戏代码的干净。如果你要修改引擎的包含路径，不需要修改游戏本体文件，只需要修改 load luffy-legend.js 包含路径即可。而 airglobal.cantouch 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如果是移动版本的话，设置缩放模式为适应屏幕，并且为全屏，代码是 airsystem.screen airstage.fullscreen。 最后导入游戏脚本 main.js 文件。在 main.js 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还包含了三个别的 JS 文件，它包含了一个共有类 global.js、 子弹类 bullet.js 以及飞机类 plane.js。 之后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这其中 loading sample 1是载入进度条类，我们可以通过文稿这个位置代码看到载入的实现。在载入结束后，就开始 game init 函数的调用，也就是游戏的初始化。在文稿这里的代码中， air sprite 是引擎的基本显示列表构造，里面包含了显示内容的列表节点。 add child 就是将显示内容添加到节点列表，然后我们将背景图片也添加到显示节点列表。文稿这里是一个得分的显示，需要你新建个文本类，并设置颜色和大小，并将之放到显示节点的列表。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玩家类，新建玩家其实就是新建个飞机类型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 plane 类的创建，这个创建函数的实现原型我放在文稿里了。这里面有一个词 plane，P-L-A-I-N，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在引擎给出的 demo 里面 ，plane 是飞机的意思，然而可能是作者的意识疏忽，或者是英文作机，所以就把 plane，P-L-A-N-E 写成了 plane，P-L-A-I-N。以下所有和飞机相关的代码都是 plane， 虽然并不影响代码的运行，但是出于严谨考虑，我在这里更正一下 ，plane 等于 plane。这里面第一个参数是名字，第二个参数是飞机所属，表明是属于飞机还是玩家。随后两个参数 x 逗号 y 是飞机在二 D 画布上所显示的位置。最后一个 bullets 是子弹的数组。在初始化的最后，我们需要添加鼠标事件，将鼠标事件 error mouse event 的鼠标上下操作事件都放入到事件增添函数内 add event listener。看到这里，你不禁会问：按照我们所教学的，游戏应该会有一个大循环来完成游戏的显示、操作等内容。那这个循环在哪里呢？事实上，这个循环就在上面这串代码中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这里面 ，error event 为事件类，和传统客户端游戏不同，在 H5 游戏引擎中，循环采用了事件代码来完成。只要你在增添函数中注册了事件，都会一帧一帧不停地调度这个事件，以此达到循环的效果。在这里，注册的增添事件函数是 onFrame 函数。查看它的源代码，你可以看到 onFrame 函数的实现细节，我就不在这里进行阐述了。今天我们使用 Luffy LegEnd 引擎剖析 H5 游戏的编写方式，我来总结一下。首先 ，H5 游戏的启动页是一个 HTML 文件，这个文件包含引擎的 JS 文件。在其他别的引擎中，也是使用类似的方式来加载引擎，包含了引擎就可以针对引擎所封装的接口进行游戏的开发。其次 ，H5 游戏的循环方式和传统游戏的循环方式不同，由于 H5 游戏引擎绝大部分是使用 JavaScript 脚本来编写的，而 JS 本身就是以事件驱动的方式来工作的，所以使用事件驱动是 H5 游戏引擎一个很大的特点。我们在事件增添函数中注册一个事件函数，在这个函数内编写游戏循环内的代码，就能起到传统游戏循环的作用。最后，在 H5 游戏中，我们几乎不需要关心图片的刷新或者清空操作，这些操作比之传统客户端游戏更为简洁，我们只需要关心游戏的图片呈现以及操作即可。简单来说， HTML 游戏就是一种使用事件驱动模式并渲染在网页上的一种技术，省去了传统游戏的底层操控，你在制作的时候可以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游戏逻辑和可玩性上。最后留个小问题给你，在类似这样的 HTML 打飞机游戏中，碰撞检测是怎么做的呢？请结合我以前的讲过的内容给出一个答案。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我在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